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 我依然在这里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我是古月。 古典也流行， 正在直播的古典也流行。今天是电影音乐时间，有时候电影还是戏剧在音乐上有不同的感觉，在这里我为你带来了一段念白。 My heart aches and drowsy numbness pains my senses, though of hemlock I had drunk, or emptied some dull opiate to the drains, 1 minute passed and lethwards had sunk. 'Tis not through envy of thy happy lot, but being too happy in thine happiness, that thou, light-winged dryad of the trees, in some melodious plot of beechen green and shadows numberless,singest of summer in full-throated ease. Oh, for a draught of vintage that hath been cooled a long age in the deep-delved earth, tasting of flora and the country green, dance and provincial song and sunburnt mirth. Oh, for a beaker of the warm south,full of the true, the blushful hippocrene, with beaded bubbles winking at the brim and purple-stained mouth, that I might drink and leave the world unseen, and with thee fade away into the forest dim. Fade far away, dissolve and quite forget what thou amongst the leaves hast. 你能听出他是谁吗？本尼迪尼特，他的声音配合着马勒第五交响当中的小柔板，这诗歌是如此动人。诗是这样的：我的心隐隐作痛，在昏昏欲睡的麻木的底蕴，我感觉就像畅饮了酒一样的毒酒一般的无助。在一瞬间误沉沦，进入古老的忘川河底。我不羡慕你快乐好运的嘉许，我已沉醉于你的快乐欢心。 Tender is the night, and happily the queen moon is on her throne, clustered round by all her starry fays. But here, 英文的诗歌是这样，而本尼诗歌的功底就是更让人心碎、心醉。配合马勒第五交响曲的柔板，而这首曲子其实出现在很多的电影当中。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古月。北京时间14:04，今天和你分享的是电影音乐。 1971年，魂断威尼斯在英国上映。正是这部电影的配乐，让许多人改变了对一部古典音乐的理解，而这部古典音乐就是马勒第五交响曲。那是在1901年，马勒在沃尔特湖边的度假小屋创作了第五交响曲。第二年，他认识了比自己年轻整整16岁的阿尔玛，他被阿尔玛深深吸引，同时他也因为自己的工作太玩命而险些丧命。当时马勒被阿尔玛深深吸引，展开了疯狂的追求，而他又因为生命身体而重病。这种大喜大悲的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让病愈后的马勒将这些感受投射到笔下飘飞纷扬的音符之中，创作出了这部以爱与死为主题的第五交响曲。第五交响曲其实是展现马勒美学观念发生变化的一部交响曲。这部作品没有标题，也没有了文学性的说明或歌词，作品的风格也有别于前四首交响曲的童真梦境，还有包括民谣的特质。在马勒所有的交响曲中，第五交响曲是最有维也纳味道的一部，也是马勒第一部以纯器乐形式出现的传统意义上的交响曲。而在第五交响曲中最出名的就是第四乐章，这个柔板乐章小柔板只有103小节，以前曾一度流行用减慢一半的速度来演奏，它的原因就在于当年著名的电影《魂断威尼斯》。电影的传播 也让这段小柔板成为了马勒所写交响曲中最短也最出名的乐章。这不是老调重弹呀，正在直播的古典也流行。为什么我说这个马勒第五交响曲小柔版古典也流行播过？那我也看到二班班长说了，马勒五写过一篇文字，几乎点击率上万，大概就能让太多人共鸣，好厉害，点击率上万。但是可惜你错过了，因为说前半部分找耳机没有听全。前面问题是我一开始的起因带来的是什么诗歌啊？本尼迪克特康波巴奇来念诗，你听过吗？而所用的音乐就是马勒第五交响曲，所以错过了就是错过了，没有顺着音乐的脉络往下听，就不仅仅是马勒第五交响曲啊，不仅仅是那个小柔版，他是用康波巴奇我觉得他美好的人生和诗歌和音乐的融合，这也提到电影、戏剧、诗歌这些音乐当中的用途是不一样的。当然了，错过了那就听回放吧，来选择我们的 APP 下载方向或者其他，包括听听 FM， 找到古典与流行，直接页面上搜索，那节目结束以后就会听到节目的回放，无论你在何时何地。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古典与流行，下面的内容换一种音乐的方式，因为马勒第五交响曲小柔版其实有很多的阴霾，所以拨开阴霾来听这一首。老音乐的感觉，但是依然柔美。42年的夏天，选自电影。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一首老曲子呢，电影《爱情故事》的主题歌，仿佛是一阵风过去，枯叶纷纷的落下，随风飞舞。 无论是这一首爱情的故事，还是四二年的夏天，还是一会儿我要给你听到的当一个男人遇到女人时，这些都是他的创作。他是弗朗西斯赖，一位法国人，他的音乐中有不同的风格。1965年，赖经朋友介绍认识的导演卡劳德·勒鲁什，后来勒鲁什提议由他自己为自己的新片让弗朗西斯赖一个男人和女人制作配乐，结果制片出人意料地拿到了戛纳金棕榈的最高荣誉。除了弗朗西斯赖创作的爱情故事外，他也创作了很多不同的音乐。这里我们听到的就是当一个男人遇到女人时，而其中最有名的电影音乐其实是这一段。的古典音乐流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是电影音乐时间。说到这位电影配乐大师弗朗西斯赖，他有很多的作品，那最开始出名的是这部《当男人爱上女人》，然后就是那首《爱情的故事》了。这里是古典流行的上半时段，广告过后我们再见吧。 威尔第通俗三部曲之一，世界十大上演频率最高歌剧，国家大剧院制作音乐会版《游吟诗人》，2021年11月27日至28日倾情巨献，致敬歌剧巨匠威尔第逝世120周年。音乐会版恢宏震撼，歌剧唱将璀璨云集，唱响波澜壮阔的不朽旋律，演绎永不褪色的命运史诗。详情请咨询6655-0000。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 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着某种色彩，有时候你一听他们就知道他们来自哪里，这点不用我再阐明了。每期的古典流行都会让我们停留在不同的音乐的情绪当中。今天是电影音乐时间，我是古月。下半时段的一开始，我们听到的是《巴黎最后的 Tango》。你看，音乐中一出来就有那种都市夜晚的霓虹的感觉。就好像你随着音乐穿梭在都市夜晚的街上，霓虹在空中闪烁着，音乐散着它自己特有的韵律和节拍。一般来说，电影的配乐是电影的附属，本来不应该有自己太独特的色彩，否则会抢戏。但是呢，有时候也是这样，我们真的是因为一段音乐而会想到当时看电影的情景，有时也会因为音乐让这部电影 得以停留下来。所以导演听了会不会很伤感呢？说到巴黎最后的叛徒，也许很多人都不会翻出这部电影再看了，当年还是挺有名的，而且还不断的有争议。这部电影是贝纳尔托·贝托鲁奇来执导，马龙·白兰度还有玛利亚·施奈德等主演。1972年12月16号，在意大利上映。很多人可能现在喜欢看那种叫爽片嘛，就很直白直接，就像喝饮料那样的，直接带给你的感觉，或者酒类。但很多的欧洲电影，很多人不再愿意看了。过去的欧洲的老电影，觉得太慢。但是也会有一种，我觉得就像酒，越流越醇香吧。所以关键看你看电影看的是什么，是剧情吗？还是节奏？导演拍摄的手法？还是在语言的尽头，音乐出现的方式？来念念很多好朋友的留言。卧龙你好啊，他说每天都听回放，今天能赶上一小段的直播时间，聆听着音乐一起思考。由于总是在早晨和晚上散步的时候听回放，当天的一小时回放都不够听的，就挑选以前的回放听。最喜欢有一些标题的回放，可以有目的的选择重听回味。没有特定标题的回放，就像开盲盒一样的，也时常会有惊喜的呢。谢谢卧龙啊。古典流行的回放就是打开听听 FM， 页首搜索古典流行，你也可以一直加以收藏古典流行，这样一打开，每天一期期的音乐的感受，每天的感受就带给你。古典也流行，正在直播的古典也流行。还想说说刚才的那位法国作曲家弗朗西斯莱，而且再说一说这首作曲的作品是 Gotha Breakning， 其实也是很有名的一位音乐家。在过去的音乐当中，欧洲的电影音乐都有一种特殊的味道存留下来，每位作曲家都有每个不同的形式。我还记得前两天播另外一段音乐的时候，大家都在乐友会里在议论，就是布吉利斯，也是电影《少女情怀总是诗》的音乐。那很多人都可能会看过那部电影，叫《变卡》，墨西哥的电影，但其实它是一部法国电影的插曲。 爱的故事。当时我们听的音乐是当一个男人遇到女人时，这是当时在1965年 Lai 经朋友介绍认识了导演克劳德勒鲁什，后来为他的电影制作了配乐。在那一年的金球奖上，赖凭借当男人遇到女人获得了最佳配乐、最佳插曲两项提名，结果却分别赋予夏威夷埃尔莫伯恩斯坦与影片钻石大道弗兰克西纳区演唱的插曲。但如今看来，其实这些都是优秀的作品，但是赖的音乐更是不缺少经典的魅力。后来在这部电影之后，赖又为勒鲁什参与执导的法国冬奥纪录片《在法国13天》配乐，其中的同名插曲被保罗·莫里埃改编成了轻音乐的演奏。其实包括《冬季恋歌》也出现了白色恋人的那一段，也是 Francis Lai 的配乐。后来勒鲁什在他导演的《爱的勇气》当中也以那种圣诞颂歌重现了这首曲子，当然包括久石让也指挥过赖的作品。后来1970年，派拉蒙电影公司投拍了影片《爱情故事》，想到前几年的那部《美妙音乐》，当一个男人爱上女人，于是呢邀请了 Francis Lai 来创作音乐。据了解，当时呢已经选择度假的赖本来要拒绝《爱情故事》这部电影，但是阿兰·德龙说服了他。稍早的时候，两个人合作过影片《爱的伴侣》，阿兰·德龙担任制片，赖当配乐，成了朋友。后来是阿兰·德龙劝阻 Francis Lai 来为电影《爱情故事》担任音乐。后来你知道，这部电影也是获得了很多项大奖。法国配乐家，他的音乐其实也是有很多的不同的方式。他擅长的是剧情片当中的爱情题材的配乐，而且作品具有浓郁的法国传统浪漫情调，也把旋律美发挥到了极致。而刚刚我们听过了《爱情故事》，当男人遇到女人，也听过了《少女情怀》、《总是诗》。其实你可以感觉到，这些音乐都是好像发生在爱情的不同时期。它的音乐是介于古典和流行之间的轻音乐，它的配器也是很严谨，还有有时候会有人声的哼唱等等，都是它的音乐特点。听过了 Francis Lai 的法国音乐，我想来听你这一段。它其实原本是一首歌，很有名的组合，然后有了音乐剧，也有了他们的电影。阿巴。 Chiquitita, dime por qué. pena. No quisiera verte así, aunque quieras disimularlo. Si es que tan triste estás, ¿para qué quieres callarlo? Chiquitita, dímelo tú, en mi hombro aquí llorando. Cuenta conmigo ya, para así seguir andando. Tan segura te conocí, y ahora tú a la quebrada. Déjame la verdad, yo la quiero ver colada. Chiquitita, sabes.